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杜甫那首《忆昔》的诗里边，曾经为我们描绘了唐朝鼎盛时期中国的富庶与强大。之后的1000多年里，无论处于什么朝代、什么政体，唐朝时期可在世界上都被认为是中国最鼎盛的时代之一呀。纵观唐朝历史，它延续了289年，但是最顶峰的时期无疑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，也就是公元713年到公元741年这28年里。不过就是在这样一个人民普遍富裕、生活水平较高的年代里，执掌着国家大权、为缔造开元盛世立下汗马功劳的，却是两位穷宰相。他们在物质上是中国少有的穷宰相，他们在精神上是无可争议的富相国。正所谓太平天子易坐，太平宰相难当。他们为官一世，清正廉明，刚直不阿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唐朝盛世的两位穷宰相上集。咱们先介绍这头一位穷宰相，那可是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，叫做姚崇。他在唐朝武则天、唐中宗、唐睿宗甚至是唐玄宗时期屡次出任宰相一职，就连毛主席在看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的时候，都把关于介绍姚崇的记载仔细阅读。在《新唐书·姚崇传》的开头，还留下了大政治家、唯物论者姚崇的批注。作为1000多年前的宰相，姚崇究竟有着怎样的政治智慧，能赢得毛主席如此高的赞誉呢？一般能够做到侍奉几任皇帝、高居宰相一职的人物，首先一个，您得是能力超群、治国有方，真能替皇上出主意、想办法。其次一个，就是要懂得为官之道，不光要敢于纳言，还要适时适度的明哲保身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新皇帝登基之后，首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建造自己的团队。为了不给自己日后找麻烦，前朝皇帝的领导班子一般都会遭到权力削弱，轻的罢官回家，重的人头落地。所以能够得到新任皇帝重用的前朝官员，那是少之又少。公元705年，武则天因为宠幸张易之、张长宗兄弟俩，而引来了朝中大臣的极度不满。日子一久，底下的大臣就开始合计着联手铲除张氏兄弟。 最后还迫使武则天交出了政权，把皇位让给了唐中宗。当时姚崇担任灵武道安抚大使，并挂着宰相的头衔，正好有事回到洛阳，参与了这回事变。这其中姚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唐中宗为了嘉奖姚崇，还封了个梁献侯给他。武则天的历史已经过去了，这个曾经的女皇帝被迁往了上阳宫居住。出于情面，唐中宗率领着文武百官去问安，一路上大臣们跟着新主子是说不出的高兴啊，个个都是喜笑颜开的。可唯独姚崇不一样，脸上不光是笑模样没有，还一个人偷偷的哭起来了。当着新皇上的面，姚崇敢掉眼泪，这可是杀头大罪啊。再者说，姚崇也参与了事变，新皇上登基他应该高兴才对啊，他这是哭什么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同行的大臣一看姚崇在那偷偷的掉眼泪，就赶紧跑到身边问他，姚崇啊，你不想活了，你这哭什么呢？这个节骨眼上是哭的时候吗？你这几滴眼泪恐怕要给你惹祸上身呐。姚崇呢，知道别人是为他好，可是他就是控制不住啊。侍奉了则天皇上这么多年，这突然要离开他了，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。我是参与了事变，可是那纯属是为了国家着想，是尽一个做臣子的常道，不敢说有什么功劳，反倒是今天呐，去和旧主子告辞，我这心里头难受啊。姚崇一个宰相在那偷偷的抹眼泪，唐中宗能看不见吗？结果当天姚崇就被调离了朝廷，去濠州做了刺史。您说既然这姚崇参与了事变，干嘛还要当着新皇上的面掉眼泪呢？做官姚崇可不是头一天了，这么低级的错误他不应该犯呐。其实啊，咱们也可以分析一下，节目一开始咱们就说过了，能够伺候几位皇帝还能高居宰相之位，这人脑袋瓜子不可能转得慢。当着新皇上面掉眼泪不可能没人看见，既然姚崇敢哭，就有可能是故意让人看的，换句话说，这正是他的精明所在。朝廷里的争斗不会是因为一个新皇上登基就结束的，为了不至于陷得更深，这姚崇就来了一个脱身之计。当然了，他这眼泪里也不完全都是把戏，他对武则天的感情其实还是很深厚的。都说千里马要遇到伯乐，这人才才不会埋没，而姚崇的伯乐正是武则天。想当初姚崇进入官场一切倒还算顺利，青云直上，武则天掌管朝政的时候，姚崇这官就做到了下官郎中，也就是兵部的高级官员。那个时候由于东北的契丹族不断的侵扰中原，武则天就一再派出大量的兵力去镇压，所以兵部的事务相当的繁忙，是金子到哪儿都发光，是葵花长哪儿都像样。正是由于军事不断，这才给了姚崇展现能力的机会。无论是多么复杂的事情，到了姚崇手里处理的都是干净利落，井井有条。没过多久，姚崇就成了兵部里一个极为显眼的人物。武则天听说之后对姚崇非常感兴趣，他爱才呀，既然有能力那就得得到赏识，提拔人才。于是没出几天，武则天就任命姚崇为兵部侍郎，要知道这就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副部长了。武则天的这种器重在姚崇看来不光是赏识他，能够给他加官进爵，更重要的是一种鼓励， 只有干得更出色，姚崇才能对得起头上的官衔。姚崇做了兵部侍郎，就可以直接参与朝政了。公元697年，有一天早朝，武则天一脸疑云的就问下边的臣子，早先周兴和来俊臣负责审理案子，老跟我说好多案子都牵连到朝廷大臣，说他们预谋反叛给抓起来了。国家法律摆在这儿，我也不能不按照实行啊，但是我也琢磨反叛可不是个小事儿，别有被冤枉的，万一是滥用刑法严刑逼供，这不是要了忠臣的命吗？于是我就又派人到大牢去审问，还拿回了他们亲手写的罪状，一看，嘿，他们全都是自己承认的。可后来自打这周兴和来俊臣死了，这反叛的事儿啊，一件都没了。我就纳闷了，是不是以前冤枉了谁呀？可问题是，甭管是大牢审案的，还是这些罪臣，没一个说有冤情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底下这帮大臣一听武则天这话，谁也不搭腔，可不是吗？早先这周兴和来俊臣是出了名的奸臣，只要是他们看谁不顺眼，全都被编排个罪名要了命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们冤枉啊。不过反过来一想，这俩人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得有人帮忙啊。朝中大臣有不少是当初这两个人的党羽，别看现在俩人都死了，可是要把原来的事儿全翻出来再说一遍，搞不好也能给自己惹麻烦。所以大家伙全都低着头，没人回答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姚崇突然开口了，回皇上，恕臣直言不讳地说，自垂拱以来，周兴和来俊臣所处理的案子全都是冤案，被告之人也都是被冤枉的。大家都知道这所谓的告密是立功的捷径，即便没有什么秘密可报，那也得编排说瞎话网罗罪名。早先您是派人调查过此事，可是您不想想，这被派去的人也自身难保啊，他们没有周兴来俊臣的实力和威望大，怎么可能敢去翻案呢？那些被冤枉的人要想翻案，又担心会遭到他们的毒手。不过老天爷保佑，让您醒悟过来了，杀了这两个奸臣，朝廷这才安定了下来，所以您再也没有收到过什么反叛的案子。臣敢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，现在内外官员没有一个是谋反之人，恳求陛下，今后您要是收到了状子，只要把它收好就行了，千万不要再去追究。如果真有人想谋反，我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。在场的所有官员都被姚崇的这一番话所折服了，不过也都替姚崇担心呢。毕竟这周兴和来俊臣曾经是武则天的宠臣，一代国君宠幸两个逆臣，不就等于是说他是昏君吗？姚崇的一席话，武则天又会如何回应呢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其实姚崇之所以敢说出如此尖锐的批评，完全取决于他对武则天的了解。别看武则天是个女人，但是姚崇佩服她，尤其是武则天在治国方面的一些能力。当然了，人无完人，她是一国之君，不可能事事都能亲力亲为，重用一些逆臣才造成了滥杀无辜。但是好在啊，他觉得武则天并不昏庸，所以才敢斗胆说出这番见解。就在大伙儿替姚崇捏把汗的时候，武则天笑了。以前的宰相无论任何事情都是顺着我的意思说，就好比这被冤枉的案子，他们也从没有一个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的，害得我在你们眼里成了一个滥用刑法的君主了。 这回朕听了姚崇的一番话，不错，很符合我的心意，这才是我要找的贤能之人呐。这事儿过去没出一年的功夫，姚崇就被武则天升至了宰相的职务。姚崇这个人向来都是直言不讳，只要是他认为能够辅佐国君治理国家的建议，他向来不会考虑到个人安危。不过也正是他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，给他招来了不少麻烦，他的宰相生涯也是三起三落。长安四年，武则天生了重病，按理说皇上病了，宰相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，可谁成想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这会儿动起了脑筋，死活就是不让姚崇和武则天见面。张易之这个人向来仗着武则天的宠幸是为所欲为，好多王公大臣虽然觉得很无奈，却也没办法，为了不给自己树敌，全都顺着张易之。一看武则天生病了，这时候张易之的身边就开始有小人给他建议了，张大人，现在皇上病重，您应该在您的家乡建造一所寺庙，再从京城调去十几个高僧大德给皇上祈福啊。张易之一听这建议，当时拍着大腿称赞，好，你这主意太好了，这样一来不光能让老家的人看看我的权力势力，还能让我在皇上面前邀一功，两全其美啊。主意一定，张易之就开始着手操办了。可他没想到这事儿到了姚崇那儿就不行了，姚崇觉得这是违反了国家法令，怎么能说见就见呢？张易之一看，怎么着，我的面子你都不给，于是眼珠子一转，跑到武则天那儿给他扎针去了。武则天那会儿整天病殃殃的，手下大臣为自己祈福，也是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啊。可姚崇呢，就是不答应。言外之意，这武则天想啊，你不就盼我早点死吗？一代君主就是再英明，也有一时糊涂的时候。结果姚崇啊，就因为小人的谗言，丢了宰相的实权，调往边关，做了领武道安抚大使。在这之后，姚崇仅仅就是挂了一个宰相的头衔而已。直到公元705年，唐中宗继位，也就是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那一段，姚崇第二次被贬，直到唐睿宗继位，他才又一次回到宰相的官职。景云元年，唐睿宗继位，因为赏识姚崇的能力，又把他从边关调回来了，继续担任宰相一职。当时朝中除了宰相姚崇之外，还有一个侍中，名叫宋璟。这侍中是个什么职位呢？早先这侍中啊，其实没有官衔，只是陪伴在皇驾左右。但是慢慢的，这侍中的待遇和级别就开始有转变了。别看没有官衔，可是手里的权力其实跟宰相差不多。姚崇和宋璟这俩人得说是强强联手啊，同心协力的一通改革。睿宗登基之后，朝政一度出现了新的局面，本来整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是越来越好，可谁也没想到半道杀出个程咬金，这个人就是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。这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亲生闺女，女儿俩不光长相像，就连脾气秉性都差不多，仗着自己拥立睿宗登基有功，他在朝里边的权力是越来越大，有点要走他母亲老路的意思，也要当个皇上。而睿宗呢，对他这个妹妹也是言听计从，向来不敢过多阻碍。太平公主看着姚崇和宋璟一个劲儿的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她是处处刁难。太平公主代表旧势力反对改革，而姚崇和宋璟则代表新势力，对改革是坚决贯彻到底。不光如此，太平公主还要预谋废掉太子李隆基，破坏朝廷稳定大局。 这个时候姚崇和宋景可就看出这苗头不对了，于是两个人联名上奏，说建议让太平公主搬到洛阳居住，并派去几个手握兵权的王爷派到那儿做刺史。这封奏折里话虽然没有明说，可是言外之意就是把太平公主给软禁起来了。不知道是睿宗这人性格太懦弱了，还是看不明白谁好谁坏，他看到这封奏折之后，愣是把姚崇和宋景的建议一字不落地告诉太平公主了。太平公主可比睿宗精明多了，他能不明白姚崇和宋景是什么意思吗？既然他那傻哥哥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他了，他就不能坐以待毙，等着姚宋二人对他下手啊。这下姚崇和宋景的形势可是由主动变被动了。太平公主指责他们两个人挑拨离间啊，破坏他和皇上之间兄妹的感情，要求这睿宗对两个人严加惩办。结果倒霉的姚崇第三次摘掉了宰相头衔，被贬出了京城，做了地方州刺史。姚崇一生以天下为己任，作为政治家，他不是一个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的空谈家，而是一个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的实干家。在实践中，唯以国家兴盛为重，以黎民冷暖为重，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，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，只要是妨碍于人民的安危，通通不放在眼中。尤其到了唐玄宗执政的时期，他对事物的认识越发的接近唯物论者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小康时光》，梁晨作词，戚建波作曲，高音演唱。 走在小康路上，一缕阳光照进我心。